鲍轩字子都，渤海高城人也，好学明经，为县乡色夫，守数州城，后为都尉太守公曹，举孝廉为郎，并去官，复为州从事。大司马卫将军王商毕轩见为议郎，后以病去。哀帝初，大司空何武除轩为西曹院，审敬重焉，见轩为谏大夫，迁豫州牧。遂于丞相司职郭钦奏轩举措繁科，待二千担属吏听讼，所查过诏条，刑部盛传去法驾，驾一马，涉宿乡亭，为众所非。宣作免，归家数月，复征为谏大夫。宣每居位，常上书谏政，其言少闻多识。是时，抵祖母傅太后，欲与长帝母俱称尊号，封爵亲属。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、何武、大司马傅喜使职正义，使傅太后旨皆免官。丁父子弟并进，董贤贵姓。宣以谏大夫从其后，上书谏曰：且见孝成皇帝时，外亲持权，人人牵引所思，以充塞朝廷，防贤人路，浊乱天下，奢泰无度，穷困百姓，是以日食且食，彗星四起，危亡之争，陛下所亲见也。今奈何反复聚于前乎？朝臣无有大如骨梗、白首其爱、傀儡之事，论义通古今，愧然动众心，忧国如饥渴者，臣未见也。敦外亲小童及姓臣董贤等在宫门省户下，陛下欲于此共成天地，安海内甚难。今世俗为不治者为能，为治者为不能。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，今除一利而众皆祸。古行人上服，今赏人反祸，请济为奸，群小日进，国家空虚，用度不足，民流亡，去城郭，盗贼并起，立为残贼，遂增于前。凡民有七亡，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。县官重责，更负租税，二亡也。贪利并公，受取不已，三王也。豪强大姓蚕食无厌，四王也。颗粒徭役失农桑时，五王也。部落古名男女遮裂，六王也。盗贼劫掠取民财物，七王也。七王尚可，又有七死，酷吏殴杀一死也，治狱深刻二死也，冤陷无辜三死也，盗贼横发四死也，怨仇相残五死也，岁恶饥饿六死也，食气极易七死也。民有七亡而无一德，欲望国安城南，民有七死而无一生，欲望行错城南， 此非公卿首相贪残成化之所至也。群臣幸得居尊官，食重禄，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，主陛下留教化者也？志但在营私家，成宾客，为奸吏而已。以苟容屈从为贤，以拱墨失禄为志，为儒臣宣等为愚。陛下擢臣研学，常记有一毫毛，其徒欲使臣美食大官，众高门之地哉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，陛下上为皇天子，下为黎庶父母，为天牧养圆圆，视之当如一，何施鸠之事？今贫民菜食不厌，衣又穿孔，父子夫妇不能相保，诚可谓酸鼻。陛下不救，又安所归命乎？奈何独饲养外亲与姓陈董贤，多赏赐以大万数，使奴从宾客将酒或肉，苍头卢儿皆用致富，非天意也。即汝昌侯负伤，无功而封，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，乃天下之官爵也。陛下取非其官，官非其人，而望天悦民服，岂不难哉？方阳侯孙宠，宜阳侯西夫公，便足以一众，强可用独立，奸人之雄，或是犹惧者也。以时罢退，即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，皆宜令修旧师父，即征顾大司马复习，使领外亲顾大司空何武师丹，故丞相孔光，故左将军彭轩，经界更博士，位皆立三公，智谋威信，可与见教化，图安危。公圣为司职，郡国皆慎选举，三府委书官不敢为奸，可大委任也。陛下前以小不忍退吾等，海内失望，陛下尚能容无功德者甚众，怎不能忍吾等也？治天下者，当用天下之心为心，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。上至皇天见浅，下至黎庶怨恨，赐有见证之臣，陛下苟欲自薄而后恶臣，天下犹不听也。臣虽愚壮，犹不知多受禄赐，美食太官，广田宅，后妻子，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也。诚破大义，官以见证为职，不敢不结余，为陛下少留神明，览五经之文，原圣人之志意，深思天地之界，臣宣讷顿于此，不生全权，尽死节而已。上以宣为明儒，优容之。是时郡国地震，民额言行仇。明年正月朔日时，上乃征孔光，免孙宠、西夫公，罢侍中诸曹、黄门郎数十人，宣父尚书言：陛下父是天，母是地，子养黎民，即位以来，父亏明，母震动，子额言相惊恐， 今日时余三时，诚可畏惧。小民正月朔日，尚恐毁败器物，何况于日亏乎？陛下深纳自责，必正殿举直言，求过失，罢退外亲及旁侧素餐之人，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，发觉孙宠西夫公过恶，免官遣救国。众庶悉然，莫不悦喜。天人同心，人心悦则天意解矣。乃二月丙戌，白虹干日，连阴不雨，此天有忧结未解，民有愿望未色者也。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无家福之亲，但以吝啬余言自尽，赏赐无度，竭尽腐葬，并和三弟尚以为小，复坏铺事。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坐至地，行业立足，皆得赏赐。上种有惠，则太官为贡，海内贡献当样一君。今反尽之贤家，其天意与民意也。天不可久负，后之如此，反所以害之也。诚欲哀贤，一味谢过天地，解愁海内，免遣救国，守剩余器物，还之县官。如此，可以父子终其性命，否则海内之所愁，未有得久安者也。孙宠西夫公不宜居国，可皆免以示天下。复征何武、师丹、彭宣、傅喜，旷然使民议事，以应天心，建立大政，以兴太平之端。高门去省户数十步，求见出入，二年未省。御史海滨侧漏自通，远矣。愿赐数客之间，集结木木之思，退入三泉，死无所恨。上感大义，纳宣言，征何武、彭宣、荀悦皆复为三公，拜宣为司隶。时哀帝改司隶校尉，但为司隶，官比司职。丞相孔光四时行元陵，官属以令行迟道中，宣出逢之，时使勾指丞相院使，没入其车马，崔如宰相，侍下御史中丞，侍御史至司隶官，欲补从事，闭门不肯纳。宣作拒避使者，无人臣礼，大不敬，不道，下廷未遇。博士弟子济南王贤举藩太学下曰，欲就报司隶者会此下，诸生会者千余人。朝日，遮丞相孔光自言，丞相车不得行，又守阙尚书，上遂抵宣罪，减死一等，昆前。宣既被刑，乃喜之上党，以为其弟宜田牧，又少豪俊，亦长雄，遂加于长子。平帝即位，王莽秉政，因有篡国之心，乃讽周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杰，及汉忠直臣不复及者，宣及何武等皆死。 时名捕陇西新兴，兴与宣女婿许干俱过宣，一犯去，宣不知情，作戏狱自杀。自成帝至王莽时，清明之事，琅琊又有几圈王司，其则薛方子荣，太原则荀悦陈仲，荀相至宾，沛郡则唐林子高，唐尊伯高，皆以明经赤姓显名于世。几圈两唐皆是王莽，封侯贵重，立公卿位。唐林硕尚书见证，有忠直节。唐尊衣敝履空，以瓦器印祀，又以立位公卿，披虚伪名。荀悦相同族昆弟也，并举州郡孝廉茂才，硕病去官，月散其先人资千余万，以分施九族周礼，至节尤高。享王莽时征为太子嗣友，并死。莽太子遣使遂以依亲，其子攀官不听，曰：“死父遗言，师友之颂，物有所受。今于皇太子得托有官，故不受也。”京师称之。薛方常为郡院祭酒，常征不至，即忙以安车迎方。方因使者辞谢曰：“尧舜在上，下有许由，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，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。”使者以闻，莽悦其言，不强制。方居家以经教授，习主文，著诗赋数十篇。使鱼迷郭钦哀帝时为丞相司职，奏免豫州牧鲍宣，经召引薛修等，又奏董贤左迁卢奴令，平帝时迁南郡太守，而杜陵蒋许元清为兖州刺史，亦以廉职为名。王莽居舍，亲许皆以病免官，归乡里，卧不出户，卒于家。其立戎客卿，北海秦庆子夏、苏张尤清、山阳曹敬子期皆如生，去官不仕于莽。莽死，汉更始，张敬以为丞相，封侯，御史至贤人，枭寇贼，竟不受侯爵。会赤眉入长安，欲降敬，敬手剑革死。世祖即位，征薛方，到病卒。两公鲍宣子孙，皆见褒表，至大官，赞曰：“亦称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言其各得道之一节，辟诸草木，屈以别矣。故曰：山林之事，往而不能返；朝廷之事，入而不能出。二者各有所短。春秋列国卿大夫，及至汉兴将相名臣，怀禄丹宠，以失其事者多矣。是故清洁之事，于世为贵。然大律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，王贡之才 优于公报。守此善道，上使导焉，真而不亮，削方尽之。郭钦蒋许好顿不污，绝己堂矣。